在琉璃下穿战马，无我家破关。仰观大道，哪有十米路途之力？我乃招命问心的。 有命便知，无命不晓。 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据夜来的不凑巧， 怎么 方才在此晚餐？ 如今呢， 回转寒窑去了。 烦劳大嫂与我传话一声，就是有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破钱接去。 巨爷请稍待。 有劳 王三姐做什么？你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你破钱接去。 看这一位大嫂，大财万千银儿不可见，后银儿好像啊七宝船，本当向前把替换托人了比比嫂亲来见礼， 还礼。今夜干是失迷路途的， 仰观大道哪有失迷路途之理，我乃招民问心的， 有民便知，无民不晓。 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真是 啊，君爷，你与他有亲？ 无亲。 有故？ 非故。 非亲非故，你问他则甚？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与他丈夫同饮吃粮，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而问。 今夜请稍待， 请便 且至。想我父亲分别一时八载，今日才有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接去，怎奈衣衫褴褛，若不想起这书信嘛，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么去？我自有道理。啊，君爷，要见王宝钏大过衙密，你可知道？ 刘知儿，冤在天边，不能相见。 这几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？ 不敢，平贵之寒气。 来来来，重见一礼。 方才见过礼了。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 好过礼多人不怪，那书信来也啊。 哦，我也告别， 请便。 哎呀，客气。想我贫贵，离家一十八载，不知他的贞节如何？看四下无人，不免试探他一番便了。东兵陈大木担心，庄子健身担心气，酒壶洗过了，多不问你学品贵，挑起自己的气，供他带队，自己的气。 在内。 干么是不要紧的所在？ 正是要紧的所在呀。 因何失落里呀？ 像是一路之上抽弓搭雁。 搭雁则甚？ 搭雁从鸡。 像是那雁儿吹了你的心肝不沉默。 啊，大嫂，一封失信能知几何？你为何开口伤人呐、啊？ 有道是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无信乎？你失落了人家的失信，岂不令人痛苦？ 哎呀呀！倒是大家之女开口就是问的啊，大嫂不必啼哭，失信虽然失落，里面的言语嘛，我还记得几句啊。 是了，像是我丈夫与我带来安家的银子，被你在路上精心花费，失信哪不吃嘞？可是么？ 不是的，我那薛大哥消失的时节，我在一旁打点行李，偷看了几句，故而记得。 如此说来，你是有心失落的了。 我若是有心呐、啊，也失不了你的失信呐、啊。 是司马， 自然是官马。 官马 岂不要赔？ 哪怕他不赔， 哎呀呀，他哪有许多银钱赔马呀？ 他自然有我。为赔马给了我十人两文银。 我来问你，你在金银之中赔几分钱了？ 一分。 我那丈夫呢？ 也是一分呢。 你二人俱是一样，你哪有银钱借与他用？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那薛大哥是个风流浪子出身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不怕大嫂你笑话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，积攒了几两银子都借与他赔马了。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？ 像我那雪狼也是个贫寒出身，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。 哎呀，雪大哥啊，雪大哥，今日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哦。 哎呦，都被他吃掉了。 本里传来吃了并不曾还我半毫分。 你就该问他要， 无忧也是枉然， 妈妈也该问他去要啊， 岂不伤了弟兄的和气？ 俊爷，你要见歹的活物， 防身宝剑。 赵啊，杀了他也该问他去要啊！ 杀人不要偿命吗？ 难道是你这银子就不要了吗？ 有道是善财难舍呀。买一个银，去朝阳看燕到长安城有一个王氏把我传。 知了，王宝钏该你的， 不该 欠你的， 也不欠的， 不该不欠你替他责身。 我来问你，这负债 自还？ 负债呢？ 气 气怎么样啊？ 气不管。 哎呀呀，他倒推了个干净，依我看来，少不得这债嘛，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啊。大哥无钱将其买，把大嫂买当军人呐。 当军人是哪个？ No, 不才就是我。 有何为证？ 婚事为证。 拿来我看。 来。大嫂，你那有志气之人，婚事拿在你手，三把两把扯碎，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吗？ 依你之见呢？ 去至前村，约请三老四少同策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呢、哄你不沉默。 虎问美臣王丞相是我的指婚人呐、啊， 提起了别人我不服，像那苏鲁美虎是对亲，你我同道相扶，今三人对你，你不说恨你，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听呀，算不认臣。 我父在朝为官，官府却尽被御斩。 有霸占，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。 我的相府对府因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他板子上下官更难捞。昨天监官叫你死，全用你，你的腿好难。 打扫我是话理不断，为君的哪怕到当官，衙里衙外我打点，官保大。 今夜就要把坑引清，有日期两天，七枪大字到了凡亲二郎叫一怒一干， 好一个真的王宝钏，这般调戏也枉然，怀中取去了一二滴，将你放置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日打扫做样脸，卖脸我做一三，大手持之当还我与你风流的夫妻，就过几年了， 这的银子我不要与你要，做一副安家的钱，买不足花包饭，买吃钱花包饭，买大把洗马店，做一个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，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医， 去相逢，还要天 下面是今晚的大咒戏《空城计》，由西派再传弟子张建国、高希禄分别饰演孔明，司马懿由著名花脸演员邓沐伟饰演，请欣赏。 担惊害怕呀！ 是啊， 是永不终，儿啊老四，这件事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，我乃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想着西城冲汉中乃咽喉之要道，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。 是啊， 西城的远的本事啊，咽喉咙发急，而来看呢，我承诺这城里头埋伏着十万神兵啊。 是吗？哎，我瞧瞧， 你瞧瞧， 我瞧瞧，我瞧瞧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伙计，你猜怎么着 啊？ 这里三层外三层的 有多少？ 我是一个也没看见呢。 你呀，肉眼凡胎看不见神兵， 还是听咱们丞相的吧。 哎，听丞相的吧。 是才探马报道，西臣乃是空城，老夫先兵至此，为何城门大开？看诸葛亮又在城楼弄鬼，不要中了他人之计，待我先传一令，众将官听本都 咱的交不通啊金。 原来是司马 趁差人去打听打听的是啊，马岭的边疆往西行，并非是马祖谋少才能假隐士，将帅不和才是生我的家庭。你夺我三城，夺将我心叹而无言，有多的下沉，只可晾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谈谈心，城内贫无爹爹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三那军，到此就该把城进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停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火情，左右请了同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，骑上车楼。 小年纪知道什么？那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退他。诸葛亮啊，从兵，你此调计，只好瞒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右都边师，深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城也罢，空城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期待我何？我停了， 停了，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！

刚才是张金秋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再请欣赏余淑妍演唱的《打直上坟》。 欣赏完了于淑妍演唱的《打直上坟》，再请欣赏荀慧生演唱的《元宵迷》。刚才是荀慧生演唱的《元宵迷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李多奎先生演唱的《吊金龟》。 刚才是李多奎演唱的《吊金龟》，最后请听谭富英先生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